场阅兵没有的。人家说了，就这廖棒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部分国民党老兵受阅啊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是当年中国军队啊抗战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那么这次阅兵安排部分国民党老兵受阅，是吧，就是彰显他们当年抵御外敌入侵争取民族独立方面做出的贡献。哎，说是这个，看看啊，还有几位啊，哪些位啊，这个请他们过来参与咱们这个阅兵。那位说，这个京西里头有吗？有啊，有，太有了，这还是当初啊抗战时期的一出名剧呢。 安抚 也有的朋友许是来抬杠来了啊，说是你要这么说，那个阅兵当中有很多我军的新列装的这些个装备啊，这个有对付飞机的是吧，打仗的吗，对付航母的啊，那些个什么导弹啊之类的，那个有可能亮相啊，这个惊喜里头应该是绝对没有了吧。那倒是，但是类似的也有是吗？ 趁夜晚出骑兵突破防线，横穿插桥迂回，分河为间，入敌后把他的套路截断，并叫他守卫南谷，不怕更远通奸，敌人在今晚绝不让美丽匪帮一人安踏。 是，虽说国强民又安，居安思危莫等闲，作风还得继续转，各项工作抓紧办。什么事儿呢？比如说名人故居的保护，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北京近些年拆除或者部分拆除名人故居之多，嘿嘿，让人看了之后啊，这心里头啊也是很惋惜，是吧？说对这个名人故居的保护的观念在什么地方呢？以往咱们保护名人故居以物为本，这怎么讲呢？就是根据故居建筑的价值高低来做判断，说您这建筑了不得了啊，这个是这个文物级的，那就是文物保护单位吗？但是这个标准呢，它容易造成没被相关部门了解，未被列入文保名单的名人故居，哎，这就缺乏保护了，遭受冷落了。所以说嘛，一句话，有权还得赶紧使。哎，那说你这话就不合适了，怎么了？当官的他有权利，他就确实得赶紧使啊，那只不过是不能用在自个儿身上啊，那用谁身上？用老百姓，为国为民呢、啊、为国家呀，你看了没有？这没错啊，瞭望周刊说的嘛，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一些个官员感叹，哎呀，这个官呐越来越难做了，是吧，唯县令不如黎民啊，那是赵连唱的啊，就那个意思，或者是俩大手一摊，大嘴一咧，哎呀，算了，做的越多错的越多，还不如不干呢，这就不对了吧，有权当用啊， 关键是得用在公事上。说了人家有那么句话，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头，那关进制度笼子里头，那也不能让权力躺笼子里头睡懒觉啊，等靠药啊。最后这个权力过期了，机遇错过了，你工作没做成啊，是不是啊？有权当用吗？正是虽说国强民又安，有些个事情也挺烦，见义勇为遭诬陷，社会公德您莫跑偏。什么事儿呢？这个事情咱得分两岔着说啊。一个是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就说呀，南京小伙子姓葛，小葛，他头些日子呢在路上骑着车呢，突然之间看着一中年妇女哐当让一辆车给撞躺下了，交通事故。小葛一看赶紧下车就把这女的要搀起来，这功夫打边上过了一老大爷劝他，哎呀小伙子你别扶，你别扶，别扶。小葛说，大爷您怎么这么说话呀，哎呀我扶行吗，你有车，你这骑着车呢，他万一呀，你看他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吗，我没车我扶不要紧的，哎呀您那么大岁数了。小葛也真没多想，抬手就把这女同志给搀起来了。搀起来之后他可就走不了了。这女的把他给咬上了，你看看你肇事，你把我撞了，你什么事儿这是。当然来说凡事都有两面性嘛，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讲另外一档子事儿。这是发生在重庆涪陵那个地方。是俩车啊相撞了。这个事故啊导致多人受伤，正这功夫打这儿过了一位小姑娘，15岁，是护校的，就是学护士这个业务的小姑娘。哎呀一看她想说，那我也懂点医道啊，我得救他们呀。看见那个受伤的人感觉很痛苦，撞得难受啊，浑身上下生疼，哎呀活不了了。怎么办呢？小姑娘过来双腿跪在地上，让这个受伤的人躺在他的双腿之上长达30分钟。这讲话我是跪地给您甘当靠垫，就说啊好事还得做啊，尽管有那些个是吧不好的现象，但是呢这挡不住咱们见义勇为，人人学雷锋。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话了话外之，当年浴血斗敌顽，而今国防稳如山板。我是立新，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立新，还有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。今日头条，人民网、新华网、新浪、腾讯，说的是12号的晚上11:30左右，在天津滨海新区。他那儿有一个物流公司仓库发生爆炸。那么据目前来说的最新报道，截至目前事故已经导致17人不幸身亡。习近平同志对此作出重要批示，要求尽快控制消除火情，全力救治伤员，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。李克强总理就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作出批示。这儿啊咱们多说一句，今儿一上班就看见网上微博微信上各路消息不断，不说铺天盖地也是连篇累牍，大伙关心这个事情，急切的想了解事故损失和救援情况，心情咱们完全可以理解，可有一节，您不要出于好心传播一些不实之词，能不能等一等？等什么？等权威部门发布的确切消息。当然如果说某人个别人出于别的什么企图传播一些未经证实的信息，从而误导公众，那问题的性质可就不一样了啊。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北京青年报包括其他报纸都报道了天津滨海新区物流仓库发生爆炸。那么这个京华时报呢说的是头几天的事儿，陕西山体滑坡66人失踪，习近平同志要求全力组织搜救。那么北京晨报说的什么事儿呢？给各位托付了一声，说今天还有星期六，北京45条公交线调整， 就是阅兵啊，不有那个演练吗？天安门周边地区实行交通管制，地铁呢也是甩站通过，这大伙多注意。另外呢，说这个人民币对美元这个汇率是再跌 1.6%， 新京报说人家旅游局可说了啊，这个不是提倡说夏天两天半这个大周末吗？啊，放假了不是吗？对了，但是呢，这个可是不等于减少工作时间，一周工作时间40个小时，这可不能少啊！ 哎哎，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？ 啊， 这边是读报。 哦， 那我说说你听听， 您说， 在想当初。 这个咱们来看今天的大报，人民日报一版，就是就这个陕西这个山体滑坡这个事情啊，这也是事情啊，这个人命关天啊，就这个事情呢，包括这一程子以来啊，这个发生的一些安全事故吧，电梯五的啊发了一篇小言论，叫做守住脚下的安全防线，说是啊，这叫什么风险社会，就是时时处处啊，如果说不注意啊，都会存在各式各样的大的小小不同程度的风险，怎么办呢？唯有把安全意识固化到生产生活每一环节，才能真正的防患于未然。说得好。那个新华每日电讯头版文章，赶上813讲话，血肉长城击碎日寇的迷梦，说的是当初的813淞沪会战全景回望，800壮士首次行的故事，您知道吧？人民日报说这个食品安全，哎呦，这大事儿啊！最严的处罚得有多严？就是罚款啊，提到了30倍，而且判刑之后啊，说您放出来了，放出来不能再入这行。啊，这个要避免花架子，最严格的监管必须得给力。那是啊，食品安全那也是大事儿啊，是吧？还有那个飞行航空啊，那也了不得。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吗？这不是跟您念叨过吗？海航一航班，这头几天啊，飞机是飞着飞着好好的，打这个舷窗望出去，外头晴空万里，突然之间这飞机哒哒噔噔噔，好，遭遇强颠簸。把大伙儿给颠登的呀，说有一位啊没系好安全带，这功夫腾直接就够奔天花板去了，哎呦我天哪，受伤了，哎呦这个怎么回事啊？对啊，没有云彩的晴空当中，飞机也会突遭强颠簸，说这个是世界性的难题儿，这得预防啊。关键是啊，人家那个空乘啊，人家有托付，整个飞机航行期间其实都应该系好安全带，因为你不知道它会碰到什么情况，这个弦儿一定得绷紧了，是吧？你还有那个呢，什么呀，人是衣装马是鞍，不有那么一句吗？人是衣装马是鞍啊，长安街上看护栏，这怎么解呀？你看群众怎样来评判，嘿嘿，平时就得要监管呐，什么事儿啊？人民日报说的，长安街啊，咱不是大阅兵吗？为了迎接大阅兵，更换护栏更坚固了，违规广告被拆除了，沿街的建筑正洗脸呢，长安街是变身了。等会儿那位说，违规广告被拆除，这还有违规广告呢？你看可说呢，平时就得加强监管嘛。今日一句话新闻，这个北京晨报说呢，故宫天坛周边清理小作坊小餐馆，这个应该。京华时报，东城啊，年内44条街要定点上门收垃圾，这个不错。这个北京青年报讲了一档子让人很遗憾的事情，前门那边的啊，不知道您知不知道，在那个步行街边上有一台湾街，您知道吧？哎，开业5年黯然退市，经营无特色，租金还挺贵，那么老百姓包括游客对他的知晓度还相对低，知名度不高的意思，商户呢从117家骤降到4家，买卖做不下去了。这就说啊， 这个守着这个金饭碗，前门一条街那是金饭碗啊，是吧？这就是经营理念啊，包括这个啊整个的这么一个系统性的问题，咱就不多说了。今日人物这个人叫霍克，什么人呢？这是北京晨报言道，这人原来是国家旅游局的副局长，党组成员，被双开。纪委说的涉嫌受贿行贿，而且还涉嫌泄露党和国家的秘密，胆儿够肥的呀！真是啊，这得必须得严查，您说呢？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！ 陪你说说话，陪你聊聊天，陪你唠唠嗑，听好啊，可招笑了。 这个8533，这个您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是有一节，这您也注意到了，咱们今儿放的京戏可都是歌颂革命战士的，是吧？这也是向一线奋勇抢险的这个消防官兵致敬啊，是吧？这合适啊，这个是吧？9104，呵，这一大套啊，就谢谢您吧，谢谢您，哈哈，谢谢您表扬我呢啊。哈哈，不是，咱说一句啊，有听众还说呢，说我是爱听表扬不爱听批评，其实谁都那样，但是呢不爱听归不爱听，但是我不可能拒绝您的批评，是吧？您说了之后呢，我肯定是入脑入心入耳，这没得说啊。啊，你看这个6534说的好啊，为官就得有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吗？你看是吧，这是王大人说的吗？啊，王安石啊，你看茉莉食品安全太重要了。阳光师傅也说，你看看这个安全事故啊，这个真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哟。继续啊，昨儿那茬没跟您说完，咱们接茬再说。就那个中国传媒大学，不是一姓李的一学生把一姓周的姑娘给害了吗？那这个事情呢，今天的北京晨报做了进一步的报道。这小子杀人之后啊，找了一宾馆跟里面住着，当然这个人家姑娘失踪了，没联系了，同学们着急啊，跟老师反映，老师找的警察，说这姑娘头前说呢，找这姓李的，说这姓李的要拍个什么片儿，去给弄个什么配音呢，还是有个什么角色，那就问问他去吧，怎么找找不着，最后在这个宾馆里面找人了，找之后这警察就问呢，那周姑娘在哪儿呢？啊，在我屋里头。哪屋啊？你这屋吗？不是，在我租的那个房间里头。说这人怎么样了？啊，死了。对不起。好吗？对不起，你听见了吗？干嘛把人也害了呢？后来这个警察审问他，他说了，其实我就是找一个无辜的人呐，寻找刺激。嘿，恨死我了。你说这个事儿闹的，关键是北京青年报就这个事情，他有半个版的一篇文章，我觉得提醒的很及时，暑期大学宿舍还有多少安全隐患，这方面的管理真的得加强，是吧？人家说了，北青报的记者现场调查发现，大学的那个学生宿舍呀，多数都是有门禁的，但是呢，他不会一一的核查留宿申请表，大多数的学校不会查寝，就住这儿的人他不会去查，所以这个各个方面啊，咱们都得这个严把这个安全关，是吧？你这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啊。 那后来呢？ 别着急呀，继续听啊。啊，5902纠正我啊，那个先天下之忧啊，之忧而忧，那是范仲淹范大人说的。你看我给俺人王大人头上了吧？还有这位忧郁的小乌龟同志啊，说是哎呀，真是说错了啊，说错了。对，你看我刚才说错了吧？你看人听众给我提意见，你看我什么态度？是吧？说错就得出来这什么嘛？啊，承认错误吗？北京晨报说这么一档子事儿啊，反正这个事情呢，也看怎么说，事主也有责任。什么什么事主啊？哎，让人给碰瓷了哟。那你们事主有责任，您听我说呀，说是啊，跟歌厅里头唱歌喝酒，喝完了之后呢，结了账出来就直接奔自己那机动车去了。哎，你说等会儿喝了啊？对，还没事儿，今儿晚上估计警察不出来，好嘛，侥幸的心理。把车打着了，刚出这路口打边上，咚，只给过了一辆车给撞了。哎，你撞车呀？怎么回事？他觉得他挺得理的，你知道吗？ 谁成想那车上那哥俩下来之后，甭废话，掏钱5000，蹦子都不能少。为什么呀？你看你喝了，敢叫警察吗？哎呦，真不敢。专门有这种碰瓷团伙，不多聊了啊！感谢各位的收听，那么接茬继续关注咱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各位。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，古筝曲高山流水清新淡雅， 二胡曲江河水汹涌澎湃， 古琴曲流水绕梁不绝， 水是美之源泉， 珍惜水资源，让美永驻人间。 现在是。